各位，上次嗰度陆克松听见欧经理话马老板外出要三日先至翻，当堂眼都直埋。諗下諗下，佢突然间眼滑仔左右一转，现出好唔耐烦又唔好意思发作嘅神情。咁样嘅面口唔係阴森就係殺气。商家欧经理虽然冇辦法明白，都知道事态严重，唔敢再问啦，左手一摆，叫退咗三个手下人先。呢陣时陆克松面上红咗一下，即时就变青，跟住咬牙切齿干咳咗一声先至话， 唉，横九掂十六，可拉我就有碗讲碗，有碟讲碟。 小心侍候旅长的欧经理就急忙答啦，啱嘅啱嘅，敬请旅长吩咐。 可拉我呢几日赌钱手气曳呀，输晒以前赢落嘅钱，仲输埋千几个官兵嘅三个月伙食同公家嘅储备钱，正式冚棒窝火。唉，我必须要借钱翻本，唔该你哋救下细佬，唔系军事机关上级发现咗，可拉我旅长嘅职位同命仔都冚家祸可噶。只要有计借到钱，可拉我乜嘢事都敢做啊！ 旅长大人最后呢句话出行力讲嘅，咁令到假商家就最震动啦。佢心谂：咦，我哋猴子大哥真系料事如神噃！高兴到震嘅欧经理就装出镇静又同情嘅口吻讲啦： 旅长大人。 长长一声之后，双手向下，再做出一副更加恭维嘅样，攞两只手指唔停咁喺度敲打自己，瘦削嘅面上只见骨唔见有肉嘅人头，就装出急急讲话啦。 请容许欧某谂下先吓，急钱啊，急钱啊，边处有急钱呢？ 哦，有啦，唔得，哎呀，仲系唔得。 我哋呢度虽然有钱，今日远水救唔到近火。 哦，不如咁啦。 请问旅长大人，应得咁急，你可唔可以攞啲值钱嘅物品做抵押咁呢？ 哎呀，可拉问和尚借书啦。哎，我哋军佬除咗军火以外，边度有咩嘢先得噶？ 陆旅长嘅最后一句军火，就令到欧经理更加心郁啦。继续炸低镇静嘅佢，即时打蛇随棍上试探咯。 哦，军火，军火啊！哎呀，今日嘅时势天下大乱，军火系好嘢嚟噶。 讲到呢处，欧德就突然间细细声，好神秘咁话啦： 旅长大人啊，我话你知啊，我有几个朋友啊，系专做军火买卖生意噶。如果旅长大人愿意嘅，我即刻介绍，阁下等住钱用啊嘛。佢哋一律唔敢压价杀价嘅。如果用军火做抵押咯，佢哋对我会讲义气嘅，免利息借钱，唔成问题噶。 有情有义嘅欧经理一番话，唔停走动、咬牙、吹烟、饮茶水嘅陆克松呢，又谂咯。 哼，自己手上仓库军火大把，如果借出去用下先，日后博翻啲钱银啦，军火自不然就会物归原主，咁唔成问题。不过咁噃，如果再输埋，咁所有前面嘅路都系死路，我陆某人就实受军事法庭立即问罪，乜嘢英明都窝火啦。 哎呀，咁点算呢？ 哦，不过咁， 全旅士兵三个月伙食费啊，虽然输光晒，唔等于听日一千几人就饿饭哇变， 老子只要死死保住呢个秘密，除咗几个心腹营长知道，其他人系唔会知嘅。我睇今日唔使太过急，唔好动用抵押军火、枪械、子弹、手榴弹之类。况且可啦，可啦马侯爷大奸商三日就翻嚟啦。呢、這个人唔知诡计多端，多多少少都有啲义气嘅，几时都想益朋友，又落力帮人。以前我猛咁赢钱都全靠佢，好难得噶。唉，不过以前赢翻嚟嘅钱都输到冚家窝火，一日就最衰唔忿气啫。总之啊，千不该万不该，连军中嘅钱粮都攞去搏杀。唉，我要记实记实啦。今后如果能够将原来嘅钱赢翻嚟，我朱老七唔系朱老七，系六黑松大长官包保斩手指，唔再赌钱。谂定咗啦。六阿松一手用力就掉咗手上边嘅烟头。 啊，何啦，欧经理，咁啦，今日就唔使太过麻烦你哋同其他朋友，乜嘢买卖嘅事，请老兄严守秘密，当乜嘢都冇讲过，冇听过。马老板翻嚟就即刻话俾我知啊！ 欧经理就话：好，呢个，请旅长大人一百个放心啦，欧某会守口如瓶。绝唔会穿煲嘅，我就当今日乜嘢事都冇讲过，冇听过，敬请旅长大人多多保重身体，要食多赚饱，着够衫裤再保暖啊！陆克松就点头还礼话啦， 哦，多谢柯拉老兄关心啊！ 旅长告别出门，事后高兴嘅欧经理感到发展如此迅速。陆旅长果然为钱就快狗急跳墙了喂。三日之后，陆克松急于要见的人而家果然返嚟啦。当马侯爷出现，两个人好似久别重逢咁啊，性急嘅陆克松立即上前握住马侯爷嘅两只手，要最快讲出心里面嘅说话，激动高兴咁话： 哥啦马大哥啊，卒之见到你啦，细佬日望夜望，求阿大哥快啲翻嚟。哎呀，真系望到颈都长埋，等几日惨如几十年啦。 心中暗自好笑，个马侯爷喺度谂啦，咩日望夜望啊？三日前你只因为赌钱输光嘅恶狗，同我手下人讲话嗰阵。讲的每句说话我都冚唪唥听得一清二楚。嗯， 旅长大人你唔使客气喎，就像小弟马某同好多人一样是个凡人。凡人嘛，天生日日都要食饭，更为日日笑不得，养妻活儿。变成劳碌奔波各处，而冷落至爱亲朋，实在太唔应该呀。 马侯爷句句好听，一片诚实，令到旅长陆克松咧好感动啊！ 哎呀，多谢晒佢啦，马大哥。老实讲啦，今日佢啦老哥，你仲肯见我呢个烂赌耳，系真系够义气。 唉。旅长大人阁下乜咁讲啊，我哋系朋友，朋友啊几时都有通财之义，系义气嘅义啊，朋友所缺嘅都要出力帮啊嘛，唔系义气何在呢，系咪旅长？请睇当年嘅刘关张桃园三结义，佢哋几时啊都攞义气仲要过条命㗎啦。他们因为互相需要，成了互相依靠，互相都最有信用，最可靠，三个人最终就成了大业咯，是不是？还有啊，旅长大人，古往今来成大事者都是有大情大义的，刘关张结拜三兄弟，千古留名，没人不仰慕啊，就全靠义气搏义气啫。 嗱，义气几紧要嘅道理，令受感动嘅陆克松呢 双眼放黄，个心卜卜跳，一边听就一边急住答话，惊死答唔切啊！系啊系啊系啊！一时又话：马老哥，你讲得啱啊！细佬佩服老哥咁深奥嘅讲解。哎呀，细佬呢一世人好彩结识到马老哥，马老哥系我再生父母，哎，仲伟大过再生父母啊！马侯爷喺心里边就猛咁闹啦， 哼，呢只恶狗，利益之下果然厉害。无论佢系边个，总之都重要过父母。哦，若问心中事啊，先听口中言。你呢咁嘅六黑虫，明明系个反骨仔。 嗱，本人北方军情报马处长，当然系最欢喜反骨啦。越反骨就越好，谂到呢一层，马侯爷就开心啦。 哎呀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本人不敢当。 嗱，各有所想，各有所谋，就越听越投机，相逢恨晚，组成知己。对饮之下，酒过三巡，有事在心嘅人又笑住问啦： 啊，卡拉马老哥。你啊，才多见识广，你睇细佬，我系咪流年气息太曳啊？本人近排啊行路啊打倒褪，头头撞着黑喎。 马侯爷就哈哈大笑，慢慢答话：为咗慎重，要认真运用更多妙计，整色整水，好似好惊青咁样啦。 啊！呢层啊，呢层啊，有咁嘅事咩？哎呀，呢样嘢就唔讲得笑咯、啊。呢层呢层就要从多方讲起啦。我记得古书讲，天系最大之物，地与人从嚟全靠天。冇天嗰阵，地上寸草不生。好快人畜动物就唔会存在嘅。如果人时运低，咁啊任你几醒目、几神勇、加大勇，都会白费心机噶。旅长大人，嗱你睇，古代大军事家，又系治国能臣，名叫吕望嘅姜太公，佢几十年都时运不济。当年倒霉嗰阵，为生活所逼，去做乜嘢小贩都蚀本，居然卖盐都生虫。想当年60岁嘅老婆，见佢冇谋生嘅本事，卒之就下决心弃佢而去。咁呢位吕望，佢80岁先至发迹啊！旅长大人，你而家问我对前程要点算、啊？小弟自知自问，学识远远唔够，实在不得而知。不过我相信有一种道理，如果能够借助神灵保佑与指引，就大不相同啦。你睇历代好多威猛人士都离唔开神灵保佑，好多君王大人物离唔开拜神求天上保佑。六兄，如果有疑难之人，应该先向神灵请教，包保唔会错嘅。生死有命，富贵由天。旅长大人，如果唔嫌弃嘅，小弟应该陪同阁下前去城隍太庙，寻找道行最高嘅道长，由佢哋卜灵占卦，再睇流年气息。未知老兄以下如何呢？ 马侯爷嘅一番话，又立即令到六黑虫大有希望，又惊又喜啦。 啊，原来有可能好去处啊！哎呀，好彩马老哥一言提醒细佬，敬请马老哥早啲选定黄道吉日，指引细佬前往、 啊。啊，好，好，好。老兄的事即是小弟的事，越快越好啊。 第日又见半山之上有一片宁静的山地，这里有很多古木参天百年大树， 到过呢度嘅人都话带有冬暖夏凉嘅感受，长和圣地啊，确实与众不同。咁到咗呢度呢，就好似到达半个神仙山上。而家从远处睇，已经露出城隍太庙啦。啱啱到达半山上，远近隐约就会听闻有人念经同敲打铜钟或者木鱼声响。呢度分明系人间修炼，又系聚会神仙道士之地啊！而家身材高大同身材恩细嘅两个中年人，因为大有上下之分，唔可以一致并肩而行。高大男人喺矮细男人带领下，虽然高兴，但佢冇心认真观看半山风景同道观内好多设置。呢度嘅神灵雕刻，含都系天上差遣下凡嘅神像，神像同神灵都系为解救凡间人类所有众多苦难而要长住人间。各尊神像神灵都一心一意不分日夜，自会认真聆听住众多善男信女嘅投诉衷情，以及自己私下好多最想要嘅、最唔想要嘅事。但系天下间，确有好多人未知，所有神灵神圣早已经告诫天下所有人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是来早与来迟啊！马侯爷佢带住身着商家衣着嘅陆军旅长，先啊参拜咗诸天神，又供奉上等香烛，喺知客道人指引下签个香油钱，梗系例牌要做够才可通神嘅事啦。各项事做足做够，先就可以显出诚心求神㗎嘛。女将佢今日求神嘅事，属半公开就半秘密。而家两位拜神施主嘅手下人，一来只能够喺道观外面等候，佢哋嘅耳仔好快就听闻大道观山门钟声响，知道光阴过得快呀。信神男女大有山中方七日，世上二千年之感受。咁有一位面无表情、头上束发髻嘅中年道士，佢手执佛尘，慢慢咁入咗宁静嘅施主茶室里头，细细声对马侯爷陆克松就讲啦：本小道乃奉师父之命，请陆圣、马圣两位施主居士到道长室。小道喺前边大路，道观内外嘅山路崎岖，请两位施主小心谨慎上落啊！中年道人讲完，拧转身就行啦。马侯爷就礼貌答话： 有劳师傅引见道长天师。 两人喺中年道人带领下，穿过咗好多大小道观，到达道长室。一位年事已高、半开眼正喺修炼台上修炼嘅道长见嚟咗贵客，即刻就慢慢行落半尺高嘅云台，合掌作礼迎接。道长示意分别坐低，高矮二人就谢过道长。身着草青色阴阳道袍、脚踏麻织多尔云鞋嘅道长慢慢云眼放开，睇咗两个人嘅相先，再开声讲嘢： 贫道请问两位居士何求呢？ 马侯爷就代答咯： 敬禀天师道长，我哋陆先生想占卜自身行人二全卦。 道长听咗就冇答话住，喺面前香案轻轻敲咗两下铜钟仔， 叮叮 两声响完，立即就入咗位年轻道士入嚟，送嚟咗龟壳铜钱。道长接过，年轻道士就即刻上香，又见道长口中念念有词，向上天敬禀完啦。闭目沉思一次再讲： 心性挂准，请居士下跪向上天报上出世时辰八字及姓名啦。 陆克松一听就唔敢怠慢，即刻双脚下跪，一字一句清楚连续三次向上天敬禀之后， 道长啊，再次口中念念有词，双手一放，闭壳里头五个铜钱啊，全部摆平，咁样连续三次，天师云眼睇清楚，合纸计算，即刻就手写签语啦。嗱，佢写出嚟嘅签语犀利咯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